丧心病狂。丧心病狂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丧失了理智，言行错乱，好像发了狂似的，也形容残忍到了极点。丧心是指失去理智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宁史。书中说，秦桧原是北宋的大臣，随宋朝的徽钦二帝一起到了北方当俘虏，投靠了金人。四年后，他被金人放回了南宋，随即提出了与金人议和、南北分治的卖国主张。一心主和的宋高宗对大臣们说，他得到了秦桧，高兴的觉得也睡不着了。从此秦桧轻摇直上，官做到了宰相。他对宋高宗说，陛下如果决定同金人议和，只需同臣一人商议此事，不许群臣干预，则大事可成。秦桧还不断地网罗主张投降的官员，迫害主战的官员，从而引起许多大臣的谴责，老百姓也对他非常的憎恨。一次金朝派使臣来南宋会谈议和的条件，使臣依仗金朝军事力量强大，行动举止傲慢，向南宋提出了无理的要求，遭到了主战官员们的一致反对，但是秦桧却主张接受。当时教书郎兼使馆教刊范如圭也主张拒绝与金人议和，他同秘书省的一些同僚商议后，准备联名上书高宗反对屈辱求和。奏章写好后，其他人怕秦桧打击报复，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，于是范如圭就独自一人给秦桧写了一封信，指责他的卖国行为。信中写道，你秦桧如果不是丧失理智，言行荒谬，像发了疯狂似的，怎么能干出这种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事来呢？你这样做必将遗臭万年，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唾骂。后来人们便用丧心病狂比喻丧失理智，胡作非为，像发了疯一样。